崔龙海同志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些副委员长和党中央委员会、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干部，13号访问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6次代表大会参加者住处，鼓舞了他们。